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朝早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都有几阵雨。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62点，跌427点，总成交金额29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2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1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4，跌11.2；阿里巴巴110.8，跌6.1；盈富基金24.2元，跌3.8；美团214.8，跌10.2。药明生物78.3跌个四，恒生中国企业84.5跌1.44，友邦保险84.3跌个半，京东集团275.6跌9.2，时代中国控股3.5元跌1.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9，英镑10.47，瑞士法郎8.424，澳元5.512，加元6.133，新西兰元5.161，欧元8.745。每百日元兑港元6.79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468。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7点，跌613点。港金现价报16,92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69美元，卖出1,81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洪水桥嘅田下路近住平下路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来回方向仍然系需要全线封闭嘅，一带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九巴嘅53号、港铁巴士 K75A 同埋 K75P 仲系需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亦都请你考虑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就系洪水桥嘅田下路因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平下。下路仍然需要全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喺观塘道上去龙翔道天桥方向，近住启业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德宝花园。伟业街出翻观塘道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德福花园对出。就喺观塘道去龙翔道天桥方向，近住启业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德宝花园。伟业街出翻去观塘道亦都车多，排到去德福花园。咁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咁喺旺角嘅花墟道一带咧，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而家开始咧，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之间嘅一段太子道西，最系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嘅沿线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广福村呢一段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路边泊咗车，就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之间行出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嘅梦想。

花商人， 大家都辛苦， 大家辛苦 啊！快啲去买 花， 买 花，买花！ 花农就唔系而家辛苦，系成年都咁辛苦。不过咧，反为而家咧，就佢哋系担心，即系唔知道嗱，因为冇花市啦嘛，冇年宵啦嘛，就到底今年亦都因为疫情关系咧，大家嗰个荷包可能会收紧少少啦。到底今年嘅生意会点咧？咁样样咁啊！琴日咧就我用小时间咧行咗次花墟咁样， 好大胆啊，大佬！ 其实就系咯，做咩唔卖我啫？我帮你睇住架车，帮你睇住架车，佢慢慢拣花得唔得先？ 因为佢平时喺嗰啲老细咪泊车，我帮你入标嗰啲咁 嘅，佢出嚟接唔入啊嘛，即系抄咗之后嘅话，仲要撕烂个 窗。哇，有啲咁噶， 跟住食咗佢咁样， 系啊，有啲 嗰样嘢唔啱噶， 系唔啱噶， 工作唔啱 啊， 讲笑就而家都冇乜噶啦。 唔系，我即系话佢啫，平时嗰啲嘅就系揸车嗰啲朋友唔会咁嘅， 系 啦，系啊，我话佢会咁样， 认住我个样，千祈唔好避 佢。 咁咧，因为我估啫吓，因为我又冇真系 Google 啊 search 啊咁样，我估应该未有啲咩太特别嘅交通措施，但今日开始好自由啦。 琴日未， 系琴日未嘅。不过我真系撞嘅啫，我都唔知开始未。 你咩钟数？ 就算未，我都唔觉得咁够胆啊，因为琴日系 deadline 嘛，明明啊？啲人就会一定会好似你，即系其实今日开始会 封闸， 咁所以就琴日系即系对于大家嚟讲嘅话，都仲可以可能系 快啲去啦，快啲去啦， 拍喺嗰个花店门口啊，跟住佢就即刻哇盘吉就摆 上去。花店门口我就唔鼓励，同埋我从来唔会咁样嘅，因为咧嗰啲老宅嘅，你知花嗰啲 系啊， 知，但系其实有好多人都要咁做，因为 佢 谂 住 买 小 书 就走 盘吉，咁我谂都系会嘅，大家都原谅嘅。尤其是系农历新年， 咁咧花墟如果大家又揸车去咧，咁啊侧边有个球场嘅停车场，大约十零个位到啦，咁啊一般情况都拍到嘅。琴日咧我等咗大约十五分钟入到停车场啦， 咦好快、啊， 因为点解咧？好似阿 Sarah 话斋，好多其实系打卡式嘅，去到知道自己想买乜，买完拎上车就走噶啦。讲真， 有好多其实咧，佢哋系自己嚟咗一转。通常我会点样做咧？唔好意思，我分享一下两个人去，有一个人揸车嘅，跟住佢就第一转嘅时候咧，就落低阿老婆，阿老婆就入去花店嗰度咧， 就 mark 低晒，整好晒，包好晒啦，打电话俾阿老公，阿老公就一段咧喺嗰段时间咧就兜嚟兜去，兜嚟兜去，跟住咧就差唔多嘅时候，系啦，所以我所讲嘅就系话喺花店门口度停低咧，其实佢已经系只系上货嘅啫，跟住一上咗之后就走噶啦，大家都好识做嘅， 几好啊， 冇 错， 不 过 咁 两个 人就 系 咯， 两个 人 就 大佬咁自己一个人搞嘅话 就 麻烦咯。 叫我 都唔叫你，你意思系都唔叫你啊？我宁愿自己一个。 唔系，唔好讲个真相。 有时大佬， 有时 shopping 咧就唔系同边个嘅，系自己行咧就有个。嗱，譬如你中意呢间睇耐啲，你 唔开心啊？ 你应该唔开心。 Sorry， 系啊，其实你应该系日日都唔开心。如果你知道我哋两个心谂乜， 星期六日会好啲。 有时唞唞翻一阵可以。 系啊，储足精力跟住又嚟。 唔使一板一板抽。 系啊， 唔系你唔觉得 shopping 有时候中意自己行嘅？ 系啊，会啊。 你呢一间铺头系啊，你可能你侧边个人话呢棵嘢有冇睇啊？我中意睇啊，咪睇耐啲咯。 你行先， 我睇怕丑草都系睇十分钟嘅，玩怕丑草都玩晒。咁你觉得我无聊？咁你行先咯，咁样。所以有时自己行一啲，无论系睇咩都好啦，我都觉得有自己乐趣嘅。 啱啊， 同意。 琴日咧，我见到咧就买花嘅人系有，不过感觉上咧即系买好多大棵啊，或者买好多拎即大大小小嘅比较少啲咯，可能仲未到即系真系叫做贴近啊，好似阿 Sarah 话斋，可能有啲人会留翻再近少少，先买啲真系重型噶啦。咁我琴日见到都系拎啲轻巧啲嘅银柳啊， 买啲咩多啊？你见到？ 我见到今年好多嗰啲银柳啊，同埋另外有一种黄色细花，细花我唔知嗰啲叫咩咧，都系一棵咁。反桃花琴日咧就唔多咯，我见得唔多咯。咁水仙好多嘅，水仙嘅价钱咧，我琴日见到咧细棵嗰啲，细棵意思即系两球。到啦，细盘啲嘅， 两球啊， 两点叫啊？大 两个头佢哋系嘛？ 两头唔系两球， 我最中意球啊！ 你啱嘅，其实两头啱， 抹到 唔系我话两球， 你话两球系 啊？我唔知点形容啊嘛，马老师流汗，我讲两球，唔知做咩事？ 咪就系咯，嗰啲 关到咩事？我高出个声， 球类嘅咧， 嗰两球佢喺度流， 球类佢就即刻 叮嘅声，心心眼， 你小心啲啊！一阵间 嗰啲咧。嗰啲咧就188，我问咗两三间，我谂嗰啲系即系已经系约定俗成，全部都系一样价钱。 系啊， 因为佢惊你格价。 你讲啱，你下一间嘅话，等于你行十间 嘅 咋。 咁另外一啲再大型啲嘅四至五 球， 球头 头系嘛？ 嗰啲就288。288蚊，不過全部都係未開嘅，即係全部好似一棵棵衝擺曬樹咁樣。我成日想問咧，我最後冇買，因為 買咗翻去咧，有時你有冇試過咧？去到年初一二開曬啦，有啲、即係嗱，呢個就其中一個唔好啦。有啲就等到年十幾都未開， 好似破衝咁啊嘛。係啊， 越飆越高， 有冇得睇樣嘅、 啊？你有冇割佢啊？你要戒佢喎、啊，水仙頭同埋戒要針喎。 我知唔係啊！我頭先所講嗰啲係已經戒曬生曬出嚟、 即 係 佢買嘅時候，佢已經飆曬出嚟啦， 一波波衝咁嘅啦，係等佢出花嘅啫，又冇得睇嘅啦。 花冇得睇嘅，嗰啲叫做乜嘢咧？其實你最好嘅咧就不過真係好難講嘅。我乜嘢都有試過咯，真係覺得好詐忌嘅。如果係年初一係唔開啊，我寧願佢開曬啊。係咪啊？佢唔開嘅話咧，其實真係你覺得嗰年好霉啊！係啊，擺棵葱喺度，我都俾人嚟嚟我屋企嗰陣時笑我咯。佢就話你自己係咪浸錯嘢？ 係咪葱嚟㗎？ 以為我浸錯， 你係咪浸錯咗葱啊？ 你疏遠呢啲人啊！ 嗰個咪你咯。 冇啊！我连请佢嚟我屋企我都冇谂过。 咁唔系个个都去嘅， 资格都未有啊！ 我唔系个个都去嘅。 如果大家知道点样拣呢个水仙吓，赐教赐教，即系点样可以喺佢仲有一棵葱嘅时候，知道佢迟啲咧会砰砰声啊，定系好似阿马老师咁得得地咧？ 系啊，佢要睇几多窗啊嘛，即系其实嗰啲花咧，你睇下啲花冧嘅，如果真系未飙出嚟嘅时候，都几难估。 但如果佢飙到好高好高嗰啲，一定唔得噶啦。 你咧？你飙到咁高得唔得？ 唔得。 佢咪就系唔得嗰个咯。 佢就系飙到高得唔得嗰个。 三个里面嘅话，佢系最高啦。你话佢得唔得？ 唔得。 佢咪就系水仙花。 认同。谁看眼睛熄了灯？好，三个钟头风骚浮人。回望这一段人，同你共同度过，一齐开开心心。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我哋有 Leslie 哥哥。曾在我的失意天，疑问究竟为何生，但你驱使我担起灰暗，勇敢去面迎人生。若我可再活多一次，都怕再可以在路途重逢着你，共去写一生的句子。若我可再活多一次千次，我都怕面前仍是你。我要他生都有今生的暖意，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赤烈の時、心静かに振り返るその方に、優しい春の雨、頬を流れる涙こらえず、思い出の。たたずめばいい永遠に散ることのない花を人は愛して 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渡过。缺过，谢谢你风雨爱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幸幸我爱过，活在你心。 共同度过每日朝头早三个钟头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三个都系陪住你共同度过，希望每一个早上咧，大家都系开开心心嘅。咁啊，读下网上嘅留言先啦。有人赞咧，琴日咧片段人间咧，边个写啊？唔记得边个写嘅咧？边个写噶？ 边个写嘅？ 唔记得边个写。 名编剧咯。 啊，名编剧哦，著名编剧、 嗯、 马大斌哦。Okay、 哇，吓死我！ 马大斌哥哥写嘅， 你讲我个真名出嚟。 点啊？佢哋讲，我觉得点啊？ 佢话变羊家好笑啊！佢、哦、如果星期一至五都有就好啦。咁啊，以后你一至五你写咯。 唔系，我觉得两位演得好好，咁、嗯、我觉得好开心。 哦， 咁啊，同埋咧，今日嘅打气啊，首先讲今日咧，我哋嘅爱好系列叫一首打气啲歌啦。 系啊， 咁啊，而家我相信每一个人咧，需要我哋为自己、为别人、为整个社会打气嘅。 冇错。 咁啊 ，Eric 就话我会拣，如果有一天啊吓，佢、 嗯、 如果有一天战争饥荒冲击全个地球，别害怕，你心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啊，为你分忧，好朋友咁嘅样， 系好啊。 咁另外咧，就有人提议啊，将来有个壮志骄阳啦，有人提议恩妮嘅奋斗啦。如果大家仲记呢只歌曲吓、 嗯， 有人拣乘风破浪， 嗯、 有人拣愿望，喂都好好啲歌曲。愿望就是明天啊，即系罗明嘅啫。有啲人拣红日。咁、 嗯、 咯，我今日咧喺呢一个唱片房撞到一个好长嘅同事啦，咁、 嗯、 样样，咁、 嗯、 佢、 嗯、 当日块、 啊、 面，咁、 哦、 我又执咗一系列成条单咁长嘅歌啦、 啊， 我见到阿嗰个姐姐皱晒眉头喺度揾啦，咁、 啊， 跟住咧我见佢揾咗一只系呢只，今日叫打气的歌，嗰、 嗯 那个同事咧好嚣张咁点？ 嗯哼， 呢个对我有打气作用，点、 嗯？ 我隐隐见到佢有个吹咩嗰啲文，即系嗰个冇讲出嚟。 佢成日都系咁噶啦，离题啊嘛，系嘛？佢的名真的名字叫做离题啊嘛，佢都唔理你噶。 呢个打气咩？其实我都唔系想。 即系例如佢无端端 吓 吓，即系其实嗱，举个例子，即系佢你会见到，咦？点解会打一手打气的歌咁？佢拣 IQ 博士咁系咪？ 系 咪咁嘅意思啊？ 呢、這个对我又打起作用点？即系佢个样反反对眼。 我冇你扶嘅，即系如果你要咁讲嘅话，系咪？乜嘢都对你有意义噶啦。 冇错，你拣万恶又唔系手都得噶。 系啊，都得噶，系啊，或者系帝女花都得。你播帝女花咯。 香蕉啊，不如播好唔好？ 系啊，香蕉啊，好唔好？嗯。可以噶， 咁啊一阵间睇下爱好系列佢出咩歌啦。 系啊，即系如果用佢嘅呢啲咁嘅标准嘅话，其实系播咩歌得噶，系咪？我哋就唔使咁辛苦揾， 唔使谂主题， 系咪乱咁嚟咯？ 喂，两位可唔可以讲啲有养分嘅嘢咧？ 你觉得我哋讲嘅嘢冇养分啊？ 有，不过唔够我多。 系咪啊？你就系米田共咁有养分啦、啊，系嘛？ 咁另外多谢一位朋友咧，佢提咗我，咁我使唔使上网 search 翻？系啦，我琴日就 系 见到呢叫串串金， 系 你就差一个字系共，你 系 共你明。咁你嗰态度，你嗰个态度就系串串金 啊！你开间铺头叫串串凤啦，卖串烧嘅。 我好多铺头咯，又贵速递。 你一个系啦，你觉得好啱。你开间烧烤店叫串串凤啊！ 跟住 你个啲态度系咁，你仲唔系串串凤？ 跟住打电话去外卖用乌龟速递，永远都唔到。 你觉得好 收个钱同？ 你卖串烧啱啦，我铺头就叫串串铺。 我都觉得应该。 我谂过年真系推架车仔去，推架车仔去旺角。 串串公呢个卖嘢，串串公。 睇下有冇人帮衬你。 唔系啊，一睇佢样。好啊！呢、這个铺头， 我呢、這个我怀疑系有噶。 唔系啊！如果我真系串串工，我觉得你样衰嘅都唔卖俾你啊！乜嘢啊？唔系我点叫串串工啊？系啊！ 你走啦，唔买 乌龟速递。顺便问下李峰辞职信几时交俾我啊？ 咦，交咗俾你咯。 冇啦，乌龟速递已经送紧嚟噶啦，你等一下添啦。 系啦，佢跑紧噶啦。 仲有一个 mail 房， 我谂等到我哋百年归老应该你到时烧俾我。 辞职信啊，我今日又学多样嘢。 烧到又埋烧，你点啊？ 讨论区嗰度吓，不过好似发生喺国内嘅。 系 咁咧，就话有个人辞职，咁咧佢就写啦，我唔做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就佢一个月前交嘅，点知咧佢即系交完封信啦，老细收咗啦。 嗯， 佢一个月后走，但走之后咧个公司话佢旷工唔翻。点 解？ 咦，我咪俾咗辞职信咯。然后佢收尾，佢加咗三个字喺最尾，因为佢咧就系喺网上抄人哋嗰啲辞职信嗰啲范本啊，即系嗰啲 modeling 嗰啲嘢啦吓。请批正。定咁上下批阅咁样，即系话 please approve 英文就系、 是，一日人哋唔 approve 嘅话，我冇 approve 接受咯， 系啦， 系咯。 咁于是咧就曾志识，然后佢唔使写呢三个字嘅，你而家系 notify 佢，你知会佢，你唔系叫佢批核，即系如果你话 冇错， 两回事， 系啊 ，please approve 咁样，咁佢我冇 approve 喎， 咁 咯，咁你就变咗你冇辞过职，系变咗冇旷工啦，啊咁啊曾志识啦，系嘛。 哦，咁我封信咪要改過， 我哋唔使擔心，係啊，唔係我諗懷疑，其實佢封信就係咁樣。其實報道緊呢嗰單嘢，咪就係呢個人啊。 個日子，個日子都冇改啊。 下款馬大斌， 係啊， 專專工鋪頭，專賣串燒， 真係 OK 啊！你自己諗下，係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楼价连跌三个月，创去年四月以来最低。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去年十二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92.5，按月跌幅收窄至大约0.3%，去年全年升幅大约3.3%。上月中小型单位楼价连跌三个月。按月跌大約0.3%，大型單位樓價就連跌兩個月，按月跌1.3%，兩者按年升幅分別是大約3.4%同2.5%。另外，本港十二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連跌三個月，報182.5，按月微跌0.05%，按年升大約3.3%。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说，同乐居事件的独立检讨委员会将问题揭露，发现同乐居层层都出现问题。他认为长远需要改变文化，加强培训，但关注短时间内怎样将同乐居的服务重整，建议引入外界支援，例如学者、退休人士和有经验的幼儿工作员，在过渡期间为同乐居提供协助，令服务稳定。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他曾经去信劳工及福利局和社署，得到的回复是过去三年没有收到投诉，但他说今次先由市民揭发事件，质疑社署的巡查机制和监察形同虚设，又关注是否需要将保护儿童会除牌或者有其他处理，因为机构不只有一个服务中心，亦都有其他服务单位，是否都需要了解服务情况。警方预计农历新年期间将会有大批市民到花墟选购年花，今朝八点起至到下星期二年初一朝早八点，会在旺角花墟一带采取人群及交通管理措施。而家花墟道、园艺街、元普街和太子道西支路封路，除了紧急车辆和获准许的车辆之外，其他车辆不得驶入。当人流密集的时候，警方亦都会进一步采取单入多出措施，市民需要经运动场道和花园街入口进入花墟，其余多条道路就只准离开。南韩新增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三日创疫情以来新高，过去一日再多14000多人染疫，总感染个案突破777000宗。韩联社报道，南韩新增的社区感染病例近64%在首都圈，另外再多34人死于疫情，现有350个重症患者，连续三日维持在400人以下。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朝早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都有几阵雨。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39点，跌550点，总成交金额4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5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5点，跌2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9.6，跌14蚊；阿里巴巴109.8，跌7.1；盈富基金23.88，跌5.2；美团211.4，跌13.6。恒生中国企业84蚊，跌1.94；药明生物76.85，跌2.85；友邦保险83.2，跌2.6；京东集团271.6，跌13.2；小米集团16.6，跌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9，日元114.52，瑞士法郎0.924，加元1.27，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对美元对系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6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321点，跌690点。港金现价报16920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13美元，卖出181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洪水桥嘅田下路因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平下路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而家一带挤塞，主要就系平下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田下路呢一段咧就塞车，车龙排到东头村。受影响嘅九巴路线53号同埋港铁巴士 K75A 同埋 K75P 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噶。揸车朋友亦都请你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洪水桥嘅田下路因为有交通意外，田下路来回方向跟住平下路呢一段全线都系需要封闭。咁而家平下路去天水围方向跟住田下路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东头村。咁喺较早前啦，观塘道去龙翔道天桥方向跟住启业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观塘道咧只系车多少少啫。在旺角的花墟就有临时的交通安排，现在开始了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和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之间的一段太子道西是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丽景山路去美孚方向，近住葵涌医院嗰段咧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同埋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神，我已经等唔切我哋嘅月光之约啦，我要享受浪漫嘅长假期啊！ 莫莉，我谂你搞错啦，我讲嘅月光之约系叫你喺月尾长假期之前，将棚架等临时旧足物围封好。依家你哋好似咩都未做，思芬，你同莫莉快啲开工啦！ 是啊，假期前后最忙碌啊，最容易忽略工作安全，所以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法律人士段内的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长假前后多留意，工友安全至重要。我是 Manson 张俊桥。 十四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 香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优越的专业服务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无限商机。知识产权署推出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计划升级版，提供专业培训课程和免费知识产权咨询服务。详情请浏览 ip.gov.hk。 发展知识潜力，见证经济新领域。 大家好，我是 Shiga 连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喺呢疫情当下咧，旅行咧而家变咗一个比较奢侈品啦吓，咁、即系大家唯有 station 啦咁样样。啊，谂翻嗰阵时咧，去呢一个美国呢一、這个 Grand Canyon 啊，嗰个大峡谷嗰度咧，我都有一个特别嘅感受嘅、就系话咧，佢我买咗啲叫做 package 咁样，譬如话每个人几多钱咁样，我同太太两个啦，于是两个人几多钱咧，就是、包乜嘢咧？包会有车到你去嗰个地方啦，同埋当日你会有个 lunch 啦，咁佢又冇形容得好清楚食啲咩，我谂都应该 OK 嘅，咁就参加咗啦。咁大概有导游。又讲解过咁样，但系上车咧，我见全部都系游客同埋个司机冇咯噃。咁点解有导游讲解咧？咁样，后屘我先觉得啊，原来呢个方法都 OK 咁、样。原来个司机咧就系嗰个导游啦。但系佢唔系讲解嘅，佢系咧每去到呢一个 point 咧，佢停低揿个掣就播啦。啊 ，Hello， 我系 Henry 啊。嗱，呢度咧就系乜嘢乜嘢咩，即系把声 娱乐嘅， 娱乐嘅就冇真人喺度讲解。咁但系就如果你唔系一定要问问题或者有互动咧。你又覺得我咁咪聽下佢講咯，咁都 OK 嘅。咁即係話咩？即係話其實旅行有好多嘢慢慢隨住一啲嘅時間啦，又或者有啲嘅事情會改變嘅。但當然最大改變就係而家疫情啦，大家咧 冇得去 講緊話冇得去咧。除咗呢個留喺香港自己一啲酒店住之外咧，仲有啲 Zoom 嘅線上旅行喎咁樣。咁我想問你哋有冇興趣咁 咧？旅遊啦，旅行嘅意義嘅就係你親身去嗰度感受嗰度嘅人啊。闻嗰阵空气嘅，饮嗰度啲水啊，你先至能够感受到嗰个地方俾你嘅啲灵气同埋感觉噶嘛。 但系而家真系唔得嘛，咁你会唔会？哎呀，饮住先啦，即系冇奶饮，饮住水先啦，咁样顶一顶啦。 但系又咁嘅，其实咪好耐好耐之前咧，系有一啲实时嘅 camera， 你有冇试过睇过啊？ 我有啊， 有啊， 有 啊，有 睇噶。 有少少娱乐无穷嘅感觉 啊！一分钟睇世界嘛，系咪？ 冇错， 系啊，瞬间看地球， 瞬间看地球嗰个咧就系、是、可以喺个电视嗰度，佢只得即系俾你睇一分钟啦，你知唔知有一啲其实你上网咧系可以实时，譬如你打个city， 可能我打紧嘅就系、是我想打京都，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咧就连接到你去到京都嗰度，佢就会有一个 camera 咧，佢只系摆喺有某条街， 系 任睇， 嗯， 有啲咩人经过啊，究竟今日嗰、那个有冇落雨啊，天气啊，或者咩，总之你睇咯，有少少娱乐无穷噶，睇到你闷啦，咁跟住你就走。 呢、這个其实 你有冇睇过实时嘅 camera？ 有少少似线上旅行啊，就话咁、那个。系啦，譬如嗰边有个，譬如日本咁先算啦、日本嘅导游咧，佢会帮你安排晒行程。譬如今日第一个地方可能去睇奈良神木咁样，咁你咪见到啲鹿行嚟行去，都 OK 嘅。 类似有啲咁嘅嘢咯， 同埋你谂得到咧，佢收费一定唔会贵、收唔得你贵啦，系咪先？ 可以点贵法？ 可以点贵啦？系咪 先？又唔使搭飞机咩？唔使做， 系啊， 又冇嘢食。 我宁愿睇翻啲旧片啊，即系如果你话实时嘅我。都中意睇嘅 舊片，意思即係咩舊片？ 咩舊片啊？ 譬如話，我尋晚又睇一套戲叫《心動》，1999年嘅。我睇翻嗰陣時嗰啲街景，我覺得好鬼正啊！係、啊， 即係你睇翻香港啲街景。 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天氣報告之後嗰個瞬間，同人哋講，我又好中意睇。我最中意睇有啲時差嘅地方，例如而家我哋已經係夜晚啦，嗰度仲係四點零啊。譬如話西班牙，有時佢已經天黑啦，即係係咯，我覺得好得意。系啊，我中意睇呢啲嘅。 你会觉得个仔仔喺呢一刻系嘛？我哋就觉得系过紧呢啲咁样嘅生活，或者我今日嘅天气会系点样嘅？咁原来喺其他世界各地系会系咁， 都系嘅，都有啲治愈嘅。 我觉得好 amazing 咯， 我觉得系 系嘛，好奇妙。 即系可能我哋呢度仲系着紧夏天 T 恤，佢落紧雪。 系啊，或者澳洲啊，我哋系冬天嘅时候，然后佢嗰边嘅就系个四季如春。 系啊， 系啊。 有时如果佢影翻香港，我就觉得好得意噶。系啊， 喺泰国咧，布吉岛有一间酒店。我好想再去，咁一路都去唔到啦，系咪先？我衰嘅嗰年咧，本来未有疫情咧，我 本来可以去嘅，但系后屘我谂一个人旅行，我而家唔系好习惯啦，因为我啱啱个太太未有假期嘛，吓出年先咁，出年就有疫情啦，就一路都去唔翻。咁、啊、我会点咧？我落唔落上翻佢个 Facebook 咧？佢因为佢成日摆啲宣传片上噶嘛，睇翻哦个泳池啊，哎呀佢嗰个唔知咩餐厅啊咁样，都有少少治愈功效嘅、嗯。我觉得视觉系有少少。当然啦，如果要你讲嗰啲咩色香味啊 ，feel 到嗰啲空气啊等等啊咁样就。冇多，暫時真係冇。 各人用唔同嘅方法嚟去咩啦，係嘛？即係、就是、旅行咯。咁、如果你咁樣講法，嗰即係純粹係眼睛旅行嘅話，我覺得都 OK 嘅。 OK， 好過冇啦。嗱，好似今年咧，好似話年初一二三啊，如果冇記錯，係冇黃大仙喎。 系啊， 系啊，所以如果大家要去拜神咧，就可能要等多几日啦。 佢唔公开俾市民去装头柱香咯、啊，但系当然亦都会有人会上去头上到头柱香啦。 而家系咪好似用嗰啲电子可以拜到嘅？系咪？ 其实有好多嘢都已经可以电子拜到噶啦、 啊啊，好似你话 斋、啊、拜山都可以， 派利是都得啦、 啊。派利是可以，我真系几中意嘅。咁啊，就系有啲人银行嘅话，我唔知系咪每一间都有。咁啊，就系有一个就系电子派利是嘅。但其实我哋香港都应该系比较慢噶啦，有好多地方嘅话，其实都已经。有啲 國內好耐啦， 已 經 電子派利是， 錢包啊，點 解你冇派俾我哋？ 嗰啲咁樣， 你冇嗰個 Apps 啊嘛， 我裝咗咧，咪會派俾我？ 冇所謂啦，你咪裝咯，你裝完話俾我聽，我即刻派俾你。過去十年嘅全部補翻。 不如咁啦，我哋而家話俾大家聽，你派曬俾所有聽嘅人 好啊。 但係我又覺得嘅就係其實利是又係嘅，我自己就唔會話係因為結咗婚啦，我冇結婚，咁所以我就唔派利是，但我會派呢個開工利是啦。咁我就問我哋啲同事啊，即係結咗婚嗰啲，我咁佢哋就話唔係㗎，利是。真系要实体利是噶， 我都觉得 是、啊、你就咁样过一个数俾我嘅话，我觉得嗰啲唔系利是， 不痛咁 系啊，即系、啊就是、要有一个我即系恭喜你，跟住你先至俾我，跟住、啊、我又收到，又将佢咧储埋一大沓。 哇！我话俾你最利是最特别一样嘢就系你未知佢几多钱嘅时候，有少少 期待 意外嘅、啊、哇！咁样色嘅，哇！红色嘅， 你最劲嗰次系收几多钱利是、啊？ 好似系1000蚊。 哇！ 我都收过。 咁多啊！ 系啊，你唔好话俾我听，你未收过啊！你要做咁多嗰啲， 我未做過。 你做咁多 party 嗰啲老细俾嗰啲 party 就有 ，party 就有。如果你话 party 嗰，但系就唔系话系新年嘅利是啦。啊，唔系、啊。嗰年係新年咯， 天哪實有噶， 差唔多接近新年嘅時候俾個利是，我最勁嗰次嘅話係收到10000蚊， 咁係咯，哇，我十倍啊，佢仲話， 我懷疑佢比錯， 唔係， 唔係真嘅。 佢係成沓1000蚊指定係， 照計唔會俾錯嘅， 唔會俾錯嘅。 對唔住，係成沓500蚊紙， 咁樣好厚咯。 冇錯， 咁佢點會俾錯啫？ 係 啊，佢點會俾錯？ 佢真係唔會俾錯嘅。 我真係唔覺得佢會俺10000蚊我咯。 佢開心咯，佢高興咯，你做得好咯。唔係嗱，因為咧，如果佢成沓銀紙塞入去咧厚，佢俾你佢都知道厚厚地啊嘛。 我覺得佢係想俾一個厚道你，就感覺上你會覺得佢就係個大利是。然之後個就其實你10张1000蚊嘅，個感覺上你都覺得嘅就係、是、係啊，你都收到你都冇咁開心。我再覺得嘅就係、是、哇，再正啲嘅話就應該係100蚊紙仲開心。 哇！不如咁啊，馬老師，如果咧將10000蚊嘅利是化為10蚊咧，哇！成沓啊，成串 口。你會唔會似好似嗰陣時候我哋嗰啲咩電影咁樣啊？可直嚟將嗰啲錢，我成日都好想做呢一樣嘢，一飛咁樣 喺個床度， 喺張牀度嗰度，哇！ 聞下啲錢嘅味道 啊，但係要閂埋啲窗喎，唔係 吹緊張落 街，唔係啊，開心啊，治癒㗎。 但係而家唔好啦嚇，啲錢好污糟。 係啊， 我最記得嗰陣時咧，去韓國最開心咧就係、是。我唔系唱好多钱啫，咁大嚿攞翻翻嚟嘅，嗰啲韩币咧， 都安啊嘛， 系啦，唱好多噶嘛， 好多噶， 塞唔晒噶嗰人包， 同埋觉得自己好劲噶， 好劲， 我都觉得系啊， 几十万咁买，但系安， 所以去旅行系几开心咧，我使钱买嘢， 听风骚快活人都好开心， 冇错、 OK， 好，嗱，今日我系你讲一首打气啲歌，喺网上同我哋讲你嘅选择， 我就揾翻阿娇博士，你有钱咧。 So don't forget it. It's just a silly phase I'm going through. And just because I call you up, don't get me wrong. Don't think you got it made. I'm not in love. No, no. 望常情，你是我的左右手。有个男人不幸因为病瘫痪在床，唔喐得，心里面十分痛苦。啲朋友就安慰佢，佢话：唉，我唔惊，我个病医唔好，我只系担心我留唔住我太太。过咗冇几耐，佢太太果然话要离婚，个个都闹：哇，呢个女人咁薄情嘅，你一病咧，佢就要走啦。只系呢个男人为佢讲好说话，话唔好怪佢，系我唔好。跟住佢忏悔话：咁多年嚟，每一次佢喺屋企做嘢，忙到满头汗嘅时候，我都只系坐喺电视机前边冇理佢，冇帮佢。佢病啦要睇医生，我就话：哎，我有嘢做啊，你自己去睇啦。佢买一件衫，满心欢喜问我靓唔靓，我望都唔望，啊是但啦，靓啊靓。佢要我陪伴嘅晚上，我为咗得到上司嘅好感，我喺办公室陪佢哋玩。陪佢哋出去饮酒。我太太生日嗰日，如果佢唔提我，我经常第日先记翻起。我哋嘅婚姻早就因为我嘅自私行为而瘫痪，只系我原来冇察觉到。到我而家个人唔喐得，我谂翻转头我就知道。有人将呢啲说话话翻俾佢太太听，佢非常之感动，然之后改变咗主意。继续留在他身边，在太太的悉心照料之下，他慢慢康复，婚姻走上了康复之路，比以前更加坚固，更加恩爱。因为这一场病，现在丈夫对两个人之间有了新的启示，他觉得夫妻应该像左右手，左手拎嘢攰了不用开口，右手就会帮手，当右手受了伤亦都不需要开口，左手就会伸过去帮忙。假如有一日其中一只手痕痒，另一只手唔过去帮佢拗一拗嘅话，佢个身体一定系瘫痪。婚姻同样都系。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结成夫妻系莫大嘅缘分，如果唔可以互相关心爱护，久而久之呢一份爱就会瘫痪落嚟。 如何找个荒岛，向未来避开生活中那些苦恼？如冬天欠电脑，双手拥抱握紧天对到，无论有几高，就如绝路，隔绝尘俗，只想要跟你可终老。来过窗那地图不需好，步都只想你好，幸共你沿途来爬天梯，不用忌讳重伤，留言全捍卫，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失去我一切，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仍挽手力尽在世间轻水，几多对能悟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瘁，抱紧一生未过去，前方仍然太慢，到悬崖或海边也许永不知道，能相拥到白头，一起偕老不跟天斗高，前面有几高一片荒土，每步随着攀登要双手都粗糙，从崎岖这路途开恩给你，可走得更好，能共你沿途来爬天梯，黑夜亦亮丽，于山头同盟红海中发誓，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以擦过这天际，几多 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几多对行到几多精髓，能走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瘁，抱紧一生美歌幸福多美丽长紧扭牵着手，怀着勇气至爱得永久，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不公义如何做世界之最，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位，仍还受力尽在世间今一生美歌曲，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天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了，老师对他说，小乌龟啊，放了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有朋友拍了照过来，已经有这个店铺了，就是串串过咯，可能就真的卖串烧那些的。因为食肆这些很多人都会玩的。 其实我们很厉害的。 好像那时候有间发型屋叫周润发。 是啊，有啊。我试过有一间，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的，但我觉得好笑的，它就是发型屋。你知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无法无天。 它叫做乱剪。 哦， 乱剪，挺好啊。 我觉得好好笑，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帮衬、你，我乱剪、乱真的好乱，真的說亂 我讲明是乱剪的啦。 不知道可能后生仔掰啩，我 后生仔嚟噶，你讲得啱，即系佢成间都系布置得黑掹掹啊，啲腐骨啊，你明唔明啊？嗰啲嚟噶， 佢走暗黑路线咯， 暗黑路线啊，我好惊。 我唯一最近我觉得有间铺头，我都唔会讲个名，讲唔出嘅，因为粗口嚟。我就同我太太，即系我讨论啫，我点样同我仔讲？喂，你而家帮我去乜乜买间买啲嘢食啊？系粗口嚟嘅，咁我就过条界啦。即系你食字可以，但去到粗口字咧就唔好啦。 我都接受唔到， 系咪啊？你点同细路仔讲？诶，不如我哋去嗰度买嘢食，啲点讲个铺头名？ 阿爸系咪呢间啊？ 讲唔到噶嘛，系嘛？即系咁个人意见。 讲到啊， 好，二十到几蚊翻嚟，我哋有爱好系列一手打气的歌。 恒生指数报23782点，跌507点，总成交金额56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6点，跌1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4跌13.2，阿里巴巴109.7跌7.2，盈富基金23.9跌5毫，美团210.4跌14.6。恒生中国企业84.14跌个八，药明生物75.85跌3.85，友邦保险83.15跌2.65，招商银行66.6跌9毫，京东集团270.8跌14蚊，小米集团16.62跌8.2。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1，英镑10.474，瑞士法郎8.429，澳元5.517，加元6.134，新西兰元5.157，欧元8.747，每百日元对港元6.8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22。日经平均指数报26,321点，跌690点。港金现价报16,920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66美元，卖出1,815.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咧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一段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一段咧就比较挤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生命本来就充满起起跌跌， 残疾运动员纵然因为意外， 因为疾病， 因为先天后天遇上了重重的挑战， 但今天他们未然放弃。在残奥会一场又一场精彩的赛事入面，他们超脱了躯体的限制，带着自由自在的精神展翅翱翔。 电视节目《残奥启示录》，香港残疾人运动员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今晚7:30，港台电视31。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83至84年或1987至8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1月19日至4月2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蕊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嚟到我哋星期四嘅爱好系列，今日咧首一首打气啲歌， 冇错，帮自己打打气，亦都系帮大家打打气。 冇错， 我谂相信喺疫情期间，大家都觉得好闷啊，加油！ 其实我自己中意今日网上程咧，佢所讲嘅就系，当你一只手攰，你另一只手唔需要叫，就会帮，就会帮手，系咪？同一 段， 我哋身在一个大家庭里边，大家都系香港人，住喺呢个小岛，有人有困难。絕對一定會有人幫手，每一次見到啲交通意外咧，一定會有人來幫手抬一架車啊，揾把遮遮住嗰個婆婆啊，咁啊一定有，我好深信，我哋香港人係一定會幫翻香港人嘅。 我哋好可愛，嚇係咋，冇錯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希望咧就用呢一個主題嚟咧同大家打下氣，好嘛？尤其是咧就喺新年之前啦。雖然咧我哋知道嘅就係今年嘅農曆新年咧，可能真係會爭一啲氣氛，但係唔緊要嘅。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最緊要嘅係咩？自己嘅心境 在心中 係啦。如果你嘅心境常存有一種咧就係即係喜悦嘅感覺啊，喜慶嘅感覺。我觉得咧，好嘅日子嘅话，总会好快会翻嚟嘅。 好啦，既然系咁，不如咁啦，年初一至年初四咧，我哋都会喺呢个香港电台大度招教做节目。 冇错， 马老师，你每日唱一只贺年歌嚟陪佢打打气啦，好唔好？ 咁就会好泄气咯。 唔系你咩意思啊？ 我话我唔代表其他人。 听埋 我讲埋先。 你系咪应承咧？你系咪应承？ 我问一问我经理人先。 哦、OK 好。 好啦， 经理人唔系已经已故啦， 走咗，去咗帮 Michael Jackson 神 神，一俾佢激死咗， 即刻脱离关系。 新年唔好讲呢啲啊， 系乜嘢都唔做。 到新年就唔讲得呢啲啊， 咩都唔肯做。 所以我哋今日讲晒先，我哋 好嘅， 好， 猜先啊， 睇边个出先吓。 猜赢嗰人 冇教叉烧煎。 咦，又系我啊！ 系啊， 我哋成日都系出剪。 又系我。OK， 好嗱，呢一只歌曲咧，其实咧就我今日拣咗之后咧，我首先听听，即系我唔系好似阿某同事咁咧，播梅艳芳啊，播咗阿唔知乜乜芳咁样，咁啊啲口水歌嗰啲咁样。 心慌慌， 心慌慌咁啊！咁所以我今日听咗先。诶、原来唔系我要嗰个旧版啊，旧版即系佢最 original， 因为只歌好耐都好多年前嘅啦。 好多人翻唱。你講緊 唔係，都係呢個人唱， 哦、都係呢個人唱， 都係呢個歌星唱，不過係一個新嘅版本。咁我心裏諗啊，唔緊要咯，咁就本來聽下啦，因為新嘅編曲嚟嘅。 哦， 歌名兩個字嘅啫。嗱，其實咧講緊佢歌詞咧，其實你可以套落好多地方得，你套落去抗疫又得。呢、這個疫情以嚟好多嘢令到你亂咗腳步啊，令到你哋可能好多嘢要改變啊等等。你可以套落去一啲啱啱出社會做嘢嘅、每一個人出社會做嘢咧，總會有覺得不如意啦，不受重用啦。被人踩啦，唔系你吓， 唔系我心目中有一首歌浮咗出嚟。 唔系佢做咗咁耐，嗰度俾人踩，应该呢首歌唔适合佢。 初出茅庐嘅人真系会嘅，即系你可能觉得份工又唔啱你咧，你又唔啱份工啦，啲同事又对你唔好啦。 其实唔系嘅， 吓，总会有时有呢啲咁嘅怨气 嘅，真系一定要经过。 要迎合一个新嘅地方咧， 系啊， 其实我觉得总会有一啲阵痛嘅。 嗯，冇错， 要过嘅，咁先会大个噶嘛。 但系呢只歌 女歌手噶， 男歌手， 但系呢一首歌 两个字 啊，我以为系前程感受， 我以为系奋斗啊， 唔系，但系呢只歌就话俾你听，只要你有嗰份傲骨，相信自己，你就可以找到你的路了。 好、 哦、 很多年前谭咏麟刚刚红的时候其中一首我几喜欢的，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嘛， 没错，是不是到星期六晚你唱这歌，谁知我内心多 苦闷，他 勒骨他吃完东西就是勒骨， 我是不勒骨的 吃人都不勒骨， 不勒 好残忍， 嚼烂去。 好，一个新的混音版本送给大家，希望我哋延一份傲骨，继续同呢个疫情对抗，做个健康嘅风骚教人。 知我内心多苦闷，一切没法如愿。谁知我内心多苦闷，因我心觉疲倦。但到底这斗争没有缘，想逼我改变。谁会知我心内有几强信念、从开始至今多考验，使我步伐长乱。从开始至今多考验，手里利剑上。趁风转，有时我想去不过，想起也心酸。不可以重复这路叫声，自信他朝一处擎天，没法不失在苦困前，讨厌加讨厌。 多考验，使我步伐常乱。从开始至今多考验，手里利剑尚短。话到底我了解好清楚，不肯趁风转。有时我想去不过，想起也心酸。不可以重复这路叫声，自信他朝一转晴天，活法不实在苦分钱，讨要加讨。 希望呢个极强嘅信念啊，我哋一定可以咧同呢个疫情咧继续，就算唔能够打败，都能够共存，继续过我哋快乐的生活。 一定会打败嘅。 同埋，我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话，就算系几差嘅时间嘅话，佢都会过嘅。 冇错，冇错，冇错。 咁所以嘅就系话，我哋一定要忍耐喺呢个时间。 好， 好啦。咁但系你话讲紧咧，即系打气咧，我觉得有时你系要做一啲嘢，又或者系有某啲嘅事件啊，或者系有一啲你做咗嘅或者睇嘅嘢嘅，咁系会令到你个人咧系振奋人心，得到鼓励嘅。我讲紧嘅就系，譬如可能一啲喜庆嘅日子，你总会嘅就系见到咧。烟花， 系、嗯， 你觉唔觉得烟花？我觉得系好有一种嘅就系、是希望啦，光明啦， 好兴奋， 温暖啦，兴奋啦，永远咧就系我都系睇烟花，我觉得我最中意系咩？睇啲人，嗰、啲反应啊， 哇， 系 啊， 永远都系咁噶，当佢播 同埋你唔觉得 最好睇啊？ 你每一次你都有个期望、啊呢一个会点咧咁样样？ 系啊， 同埋有几年咧，咪啲特别嘅字又话咗会爆出嚟嘅，咁、你会等睇嗰啲字咯。 系啊，跟住通常都话都睇唔到个猪鼻嘅，都冇大吉 嘅。2020 又话有深深嘅、我睇唔到咯，系咪、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嘅就系即系烟花系真系好能够有一种嘅就系振奋我自己嘅感觉嘅。咁、所以尤其是咧，我觉得我自己最幸福嘅乜嘢咧，我系唔使出街，我都系睇到烟。 因为你嗰度， 因为咧我知道啊系唔可以嘅、但系乡下总会需要有一啲人咧，佢哋都会咁做嘅。 系啊，烧炮仗啊！ 近呢几年嘅话系真系少咗好多啦、但系咧，其实以往咧就系有几年嘅话咧，哇系烧到咧。你直头系觉得 匯演 我好开心啊，好似系自己俾钱喺你屋企门口度放烟花啊，大佬。 但系 系啊， 但系其实我想问下咧。其实有冇感有冇恐怖嘅感觉噶？ 其实佢打埋嚟嗰啲声咧，砰砰砰砰，乒铃乓啷， 我觉得好开心、啊。 砰砰砰砰砰，佢一阵 嘅 啫。 唔系，我想问下， 佢都唔多嘅。 佢跌翻落嚟嗰啲火星火屎咧，有冇？其实会唔会有少少危险？ 佢唔系喺我嘅个即系我嗰个间屋嘅上边。其实佢就 系 佢啲村远少少嘅地方，但系你都可以睇到， 感受到好正 嘅。坐喺个厅已经睇到啦、你咪觉得好开心、 好开心啊！ 同埋就真系正如你所讲嘅，就系、是、我每一年我都反而会期待咯。几时会放呢？当你在年三十晚踏入初一的时候咧，佢就会超磅。咁同埋嘅就系呢一个村又爆完之后嘅话咧，就另外嗰个村就少少少佢又爆， 此起彼落。 当然我只猫就会好憎咯，因为每一次咧佢都系 如果想瞓觉都会觉得骚扰噶。其实 但系其实佢爆嗰阵嘅话冇乜所谓啊，但佢唔 系 好耐嘅啫，唔会好耐嘅啫，其实几夜嘅啫吓咁样。所以其实我觉得系好开心嘅。咁当然啦，就即系而家冇啦，佢哋都冇话再搞呢啲咁嘅嘢放啦，越嚟越少啦。咁所以我会觉得就即系永远嘅就系。煙花會俾人有一種好快樂啊、好振奮啊、好喜慶啊、温暖啊呢咁嘅感覺，所以如果你為要打氣嘅話，係一定要係 firework 啦，係咪？所以揀嚟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嘅，我諗相信我哋都要有呢一種咁嘅 嘅感觉，其实有时都要为自己发射， 嗯， 发射一啲正能量， 包放热情。 听阿 Sarah 咁讲咧，我谂回忆翻翻嚟啊，就系嗰阵时咧，听到啲朋友分享，嗱，我自己冇试过嘅，咁咧就系呢一个方法咧，我听完佢讲，我都有啲心喐喐，话啊，不如第时都试下好似佢咁先，咁一路都冇做到呢件事，咁而家就冇乜烟花放啦，咁所以就亦都冇机会啦，就系坐只船出去喺个海上边，因为佢喺船度放噶嘛，所以如果你喺埋佢附近或者总之就喺海面咧，佢又有另外一种感觉，你直情觉得个天成个天都系烟花，嘣喺呢个头上，就喺呢个头上爆咁样样。 因为其实佢系会封咗有一个嘅 area 啦，你嗰啲船嘅话都系喺后边 嘅， 你都系远咁样去睇嘅，因为我试过一次， 系咪啊？系咪海上睇有另外一种感觉？ 海上睇有另外一种感觉， 我真系未。 咁但系其实我就觉得其实最好系乜嘢？真系喺海旁两边睇，其实就真系。如果你话想喺头顶爆嘅话，就应该系要咁样睇。 OK， 系啊，我自己个人觉得啫。好，你讲啦，导。 嗱，我 唔好意思，头先冇猜到吓。 傻猪嚟嘅。 By the way， 你琴日话要写挥春，好似 我都想问你啲挥春去晒边？ 系啦， 我 挥晒去边度？ 嗱，啲咁嘅嘢。 因為有人真係 request 你要寫， 係啊，我知啊， 你係咪拎咗沓紅紙翻嚟？ 我尋晚、尋日下晝咧，就同我哋嘅 Carmen 姐姐又研究咗一輪，佢又俾咗啲紙我。 又嚟喺度亂咁揾啲 excuse 喺度講啦，係咪？ 我聽日攞翻嚟，我寫，真係會寫。 唔係你琴日攞咗翻嚟嘅， 你琴日 又攞 翻嚟，點解又唔寫咧？跟住又要晏昼又要同人哋去倾咧，算啦。咁跟住咧就有人咧希望可以 request 你咧就可以写一个字嘅，就写一个服字。 服字 唔系中服， 唔系中服个服。 我写埋中服啦， 佩服个服， 系佩服个服。 点解嘅？ 系啊，佩服你。 咁我发发讲噶嘛， 发发讲 嘅。唔好。 各位希望你可以写一个服字嘅，就系送俾我哋两个。 我哋都写翻个，我哋写中服嗰个。 我 哋写中服嗰个。 我 request 你系中服咯。 哦 ，OK， 好， 好呢个歌曲。 嗱，頭先你講咧海上咩？我呢首歌亦係關於海嘅。我細個嗰時咧就真係混混噩噩嘅，我覺得。 而家 都唔係細個啊！ 而家我好細個啊嘛，仲 佢認為係， 佢 認為係啊，係咯。 我 因為就係揀你頭先話嗰只啊。 唔會。 偏離主題嗰只。 新變色龍。我今朝問新變色龍打起。我是呢只歌打嘅人，点啊？啊，岂有此 理！ 串串店嘅老板你真系，新变色龙 有咩问题啊？ 百思不得其解。 OK， 我翻翻入正题，系啦，因为七十年代嗰时咧， 你讲得你冇时间播噶啦， 系啊， 经济又唔好啦，乜都 不如一路播住，跟住 都可以啊，都可以啊， 系咪 咩歌啊？ 系啊，呢个就系 sale 嚟。Ross Stewart 嘅，因為嗰時咧有個親戚佢係行船嘅。 Ross Stewart， 大石大石 Stewart，Ross Stewart 係 石 Stewart 嘅。 Ross Stewart 死靈， 或者 Ross Stewart 行緊嘅 Stewart， 佢有個 Sleeping Stewart。 雖然聽過啦， 我有 It Stewart。 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I am flying, I am flying like a bird across the sky.Passing 冇错啦，我哋有呢个 Rod Stewart 嘅呢一首《死令》啊，吓，即系嗰种个樽开唔到，喺度死令死令，唔好死令啊！ 我啲热水浸一浸佢就可以开。 唔好带你啊！死令冇用噶， 死令 ，I am 死 令，个樽唔知点解开唔到。 所以就一首打气歌嚟噶，大家听住吓，冇错吓，非常到题啊。OK， 好，十一点。 唉，播大女翻嚟一阵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选举3月27日举行，选管会发表行政长官选举活动指引。特首选举提名期2月20日展开，3月5日结束，为期14日。根据指引，候选人需要攞到不少于188个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名。并在选举委员会的5个界别中，每个界别拿到不少于15个委员的提名。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亦会审查确认候选人资格，期间可以要求选举主任提供意见，以及根据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作出决定。选举事务处会在湾仔会展设立主投票站，首轮投票时间在当日朝早9点至11点。攞到超過750张有效選票的候選人即屬當選，否則將會在下午進行第二輪投票。中央點票站亦都同樣設於會展。指引亦都定明選舉開支上限增加至到1760万。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話：葵涌村的情況暫時有好轉，新增個案慢慢回落，相信而家的措施有效，但仍然要再看其他區的個案。能否控制到源头？对于有葵涌村居民担心大厦被围封会导致交叉感染，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居民每日在室外检测，亦都有戴口罩。如果发现确诊者，就会送走。相信交叉感染的机会好细。他又话，早前因为突然要接收100多个确诊者，比较难控制。相信而家确诊者已经能够在短时间内送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防止虐待儿童会前总干事雷张慎佳说，政府需要调查同乐居事件，包括劳福局和社署的监察角色，例如3年来没有接到投诉，具体采取了什么监察方案。他又认为政府要作机制检讨，在政策、人手和培训方面如何协助提供服务的机构。社联业务总监黄建伟说，业界对于同乐居事件感到震惊，亦都感到痛心，尤其事件涉及弱势小朋友。他认为有关机构的管理层辞职是负责任的做法，而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日后如何监察落实和检讨投诉机制等，值得业界探讨。韩联社报道，北韩多个机构的官方网站被黑客攻击，目前已经恢复正常。报道说，涉及的机构包括北韩外务省、朝中社、劳动新闻、高丽航空和内阁机关部民主朝鲜的官网。报道引述外电指出，北韩相关网站怀疑遭受令伺服器超出负荷的黑客攻击，历时长大约6小时，到今早早8点仍然时断时续，或者长时间无法浏览，有关网站其后恢复正常。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朝早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都有几阵雨。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10点，跌579点，总成交金额64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5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1点，跌2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9.2，跌14.4；阿里巴巴109.3，跌7.6；盈富基金23.86，跌5.4；美团208.2，跌16.8。恒生中国企业83.94，跌2元。 药明生物75.6跌4.1，友邦保险83.45跌2.35，京东集团271.4跌13.4，招商银行66.95跌5.5，小米集团16.52跌9.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日元114.66，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人民币6.34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6,256点，跌754点。港金报16,87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61美元，卖出1,81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九龙货仓。重复多次，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九龙货仓。咁至于较早前洪水桥嘅田下路，近住平下路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全线系解封噶。但系咧，平下路去流浮山方向，近住田下路呢一段仲系车多，车龙排到石埠路对出，就系田下路近住平下路一段啦，系来回方向全线解封，但系平下路去流浮山近住田下路呢一段仲系车多，车龙排到石埠路对出。咁喺太子道咧，太子道西同埋旺角花墟一带咧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而家开始咗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之间嘅一段太子道西系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噶。窝打路道翻沙田嘅龙尾排到去油站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嘅支路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同埋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唔系赛道，唔系斗快嘅地方，安全先系最重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领动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4月3日，见证乐坛新时代，香港金曲颁奖典礼。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走进香港乐队的世界。 嗰阵时租人哋 band 房啦，都要好有纪律嘅，准时嚟啦，准时走啦，因为会有场主咧赶你走啊。 佢是 CIBS 广播人乐队成员 Gladys。 疫情下的我们， 有一次我在湾仔见到个 Auntie， 跟住我同个 Auntie 讲 hi， 之后佢同我妈咪投诉话我用英文讲 hi 唔用得英文。 佢是 CIBS 广播人，在港少数族裔 Carol。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black and white. Hey, 'cause I believe in you. Oh, if I can see it. 今年嘅呢首叫做 I Believe I Can Fly， 我相信每一个人咧系自己最好嘅朋友，希望每一天咧为自己打打气吓，继续咧开开心心咁样，我嚟做一个风骚快乐人吓。OK， 好，交俾阿马老师啦。 嗱，音乐同埋歌咧，我觉得真系可以振奋人心嘅。呢、一首歌咧就系我当年咧，我真系有一。嗰陣時係好唔如意嘅，我覺得係。 你幾時係最如意㗎？我想問。 係 咪而家？ 今日 now， 聽日又唔如意啦。 當啊 ，OK， 即係而家如意㗎啦。 好， 過咗咯，過咗啦。係啊，如意幾刻已經過咗啦。 而家唔係如，而家如花啦，變咗。 係啊，走得咁快，有冇搞錯啊？嗰陣時又我覺得 係咪電視台嘅時候？ 唔係啦，九十年代做廣告啦，俾人炒咗啊，好慘啊，咁啊匿喺屋企。就 佢咩事炒你啊？其實 唔記得啦，日本嘅廣告公司嚟嘅，我唔 怪。因為你唔識講日文， 係啊，可能係啦。阿諾淨係阿諾，係啊，咁就好 咁咪揾個第二份咯。 好沮喪，但係當一刻，因為我係俾人哋叫過去嘅，你會覺得好心寒 嚇。係啊， 係啊，廣告公司係 叫你過去，跟住炒你啊。 係啊， 哦， 咁你係咪好沮喪？沮喪到不堪，然後嗰朝早咧瞓緊覺嗰時，又唔願起身啊嘛。三月份天氣又濕立立嗰時，就住喺西角，突然間耳邊咧就響緊呢一首歌，我啊即刻起身，然後刷牙洗面。咁我覺得由嗰日起咧，我好記得。 係咪金田是青天啊？點解你一聽就起身？ 又或者唔敢邀請特上十個字高超，都要起身啊！因為都夜晚 定係情話媽媽，情話媽媽睡醒了，呱呱呱呱叫。是咪啊？ 唔系，系呢首好有意思嘅歌，系总有你鼓励。 哦 ，OK， 你听完噶啦，嗬？ 听完啦。 我惊你咁有意思说话，我等你讲晒先。 冇。 好， 系啊，呢个真系第一次自己喺昏睡又唔想喐嘅时候，听到呢首歌，然后就起身喐翻。 咁边个播嘅呢个？ 唔系收音机啊， 我听你开住收音机 系啦，突然间呢首歌就叮醒我。 OK， 好似。 你唔觉得 中咗你只歌啊？ 唔系。 永远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沧世。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界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城路跌低，笑一声真嘲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哇，真系好好啊，好有启发性。我听日咧喺呢个即点即声咧，我决定咧。唱一隻叫總有你濕滯嘅，你啊馬老師聽下。 你要改歌詞先得嘅噃， 我會改， 係咪要送俾 我聽？講笑啫，唔係改呢隻，我改另外一隻。 係啦，點解要係總有你濕滯咧？請解釋。 呢排啲天氣咯， 係 嘛、啊？又濕濕地，又涼涼地，係咪個人又食滯咁樣？所以咪總有你濕滯咯。 高少滯曬，係啊，唔好諗得太多先得㗎。 唔好諗咁多，唔好以為樣嘢都針對你，係嘛？你覺得係啊，係㗎啦，蛇係咪咁話？ 好， 好啦，嗱，其實我覺得咧就係話即係。我好中意有一句嘅名句咧，就系、是、来自老子嘅吓、就系咁诶，祸系福所倚，福系祸所伏，即系等于其实讲紧话，即系福啊祸啊呢啲咁嘅嘢嘅话，其实世上其实咧冇绝对嘅嘢、反而呢样嘅嘢嘅话咧就系互相嘅依存咧，互相嘅转化，即系其实好嘅事佢亦都会变坏，坏嘅事佢亦都会变好。咁其实我觉得嘅就系、是，我觉得可能系呢啲咁样嘅即系得失。有冇又或者係高低呢啲，其實本來就係人生啦。咁、所以其實有時嘅話，你點樣嘅話係最唔開心或者係點樣嘅時間嘅話咧，你只要相信遲早會過嘅、遲早會好翻嘅。咁我覺得佢就係、是、你就係要學識喺嗰段時間之內嘅去忍耐啊，又或者又好好咁樣去。嗰啲日子你都要過啦， 享受啊！嗰啲唔好日子啦， 係啦。咁點解我會咁樣講？就我覺得其實有少少可以回應翻嘅，就係頭先啊大佬所揀嘅嗰首歌，佢就話 I believe I can fly。你要 believe 嘅話，其實好多時候就係你相信嗰個力量。你相信嗰樣嘢嘅話，我覺得當然唔係話即係作惡嘅嘢，或者唔係好嘅嘢，即係好嘅嘢嘅話咧，佢總會聚集到一啲嘅緣分， 好嘅正能量， 佢係會做到嘅。所以嗰樣嘢係會成事嘅。如果嗰樣嘢嘅話係真係一件好嘅事， 吸引力法則啦。 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我就話，既然係咁，我覺得如果係啱啱好可以喺你嗰首歌之後嘅話咧，就更加能夠相得益彰啦。係啦，就係梁繼章嘅章啦。咁但係就用咗首你總有你鼓勵嘅，就恨愁用歌聲代替啦，係咪？咁所以我就揀嚟呢一首歌曲。我覺得而家去到呢一個咁嘅歲數啦，我自己會覺得有時有好多嘢未必能够可以太过勉强嘅，所以就只可以相信嘅就系一切系最好嘅安排咯。 睁开眼睛，假吐四壁，一口叹息，充满压抑，美丽遐想，没人和应，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个旅程，不需要慌。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光越来越烫，像要烧滚已焦湿了的裤子，燃起在盛放，还没将清空盖掩，埋下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还很大，我预定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 更早往后回想，练成搭帐就靠这一次孤身奋起旅酝酿，不需要帮，天定会光，没白走一趟，在每一次挫败之中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倔强路再崎岖也懂怎去走，咬上牙关再直上。原来刚好来得好，不算早又不算太慢，最好昂然不放踏方头，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顾虑，定能放开结手，从前上你过亦跌宕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原来刚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阔步踏荒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顾虑，定能当开结手，从前信你过亦跌宕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里贵方。世界很大，还很大，爱已定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我有心 年廿八就嚟到，准备洗邋遢未啊 ？Kitty 未喎。 小白你又点啊 ？Barbie 我直头唔记得咗啊！ 洗邋遢 唔一定等年廿八， 日日都可以洗邋遢。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虎年为你打打气。 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快到十二点钟翻嚟咧，你个新闻啦、财经消息、交通消息之后， 我哋就会有我哋嘅 丰收食堂， 冇错啦。有整只新变色龙咧？ 吓、啊， 佢只新变色龙点解收埋咗啊？走咗？ 留翻下次得。 嗱、啊，你信唔信我放出嚟？ 下次贺年歌曲佢冇新变色龙，你冇丝，我冇龙。 你知我喺度等紧，我就知系 下次贺年歌， 我 仲 喺度喺度播新变色 龙。仲有找，仲有揾到叫 U Raise Me Up， 心噏噏 U Raise Me Up。 你唔可以讲晒嗰啲嘢出嚟啊！ 好啦，冇啦，我呢一家人食饭啦，我呢一阵间啦，好，我要放松食堂，一阵间睇食啲乜嘢我， 食大餐。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喺当地朝早八点从东岸城市咸兴附近进行试射。日本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话，两枚疑似弹道导弹怀疑坠落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海域。首相岸田文雄对试射深表遗憾。北韩在前日向东海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并在今个月以来先后试射过战术导弹、两枚声称达高超音速级别的导弹和铁路导弹系统。 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晚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到年初一朝早寒冷，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66点，跌623点，总成交金额70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5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1点，跌2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8.4，跌15.2；阿里巴巴109元，跌7.9；盈富基金23.82，跌5.8；美团207.2，跌17.8；恒生中国企业83.74，跌2.2；药明生物74.3，跌5.4；友邦保险83.6，跌2.2；京东集团271元，跌13.8；招商银行66.7，跌8毫。小米集团16.44，跌1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英镑10.467，瑞士法郎8.427，澳元5.514，加元6.131，新西兰元5.15，欧元8.7439。每百日元对港元6.7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77。日经平均指数报26,251点，跌759点。港金报16,87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46美元，卖出1,81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跟你说，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 Megabox 对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北打街一段挤塞，龙尾就花园道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衣南桥落斜葵芳、青山公路古洞桥面上水和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 你知唔知要将接灯放咗喺边啊？我想攞嚟咧，企高抹窗啊！仲有窗花条锁匙咧，我要打开啲窗花先容易抹得干净噶。 哇！你咁样好易出意外噶、哦，你冇听过抹窗安全三式嘅咩？第一招，稳固窗花阵，窗户要安装咗稳固嘅窗花，而窗花仲要保持关上同埋锁好，咁就可以防止个窗花意外咁开咗，令到成个人跌出去。第二招是脚踏实地法，抹窗嗰阵双脚要企喺地面，咁就唔使怕擒高擒低嗰阵失衡啦。 但系我唔够高、啊，点抹啊？ 可以用有工具挂绳嘅长柄工具帮手噶嘛？记得要将条工具挂绳绑稳喺手腕，咁就可以防止工具跣手嗰阵时跌落街。仲有第三招，伸手不伸人啊！除了手臂之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不应该伸出窗外面，还要记得抹窗的时候不要将身挨住落个窗花道，或者靠玻璃来借力啊。 知道，原来不需要找凳企高，也不需要打开窗花，都可以抹得干净只窗的， 还安全好多添。记得做好抹窗安全三式， 安全系救命。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好，我是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食堂。 风骚食堂又开始，我是梁继章， 我是 鲍鱼贼，有鲍鱼贼强同埋阿昌哥， 你好， 好，今日有咩睇啊？阿昌哥有咩食啊？ 我今日咧， 我哋听嚟系原体啊嘛， 系啊， 真系人哋俾埋个 check 出嚟，真系有咩睇？昌哥话特原体讲， 系昌哥，诶，请教下你 咁咧，系啦，我哋就。就嚟過年啦， 係啊！ 咁其實咧，好多人都話：哇，其實我哋要食啲紅燒原蹄啊，啲過年菜式啊，但係好似好麻煩。咁咁啱，因為咁啱之前又教咗個朋友去講解啦，咁所以又想上嚟分享下。 好， 對，好啊！ 咁我哋就講緊啊，必須噶啦，原蹄。其實今日食材咧都比較少嘅，唔會太過多。 誒，好啊，簡單。 係啦，咁啊，原蹄我買只一 kg 到啦。 原蹄即係乜嘢啊？ 原蹄咧，其實就係豬。 唔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啊。 前蹄同埋後蹄，有啲人叫做爪子，爪子位就係嗰啲火腿嘅中間啦， 即係呢個 手踭， 唔係豬手咯， 手踭， 唔係豬手啦，呢個就係買個手踭或者腳踭。 原蹄其實基本上我哋講原蹄咧，佢哋就明白，但係原蹄其實有分前蹄同後蹄嘅，咁有咩分別呢？前蹄咧其實肉質咧就較緊緻，佢瘦肉較多。咁而后呢，我即係后爪子啦，即係个后方嗰隻脚嗰个位呢，佢肉质松软，肥肉较多。我 之后睇我哋自己想食肥啲定瘦啲啦。 係啦。 OK。 咁瘦啲，其实肥啲同瘦啲呢，咁当然炆出嚟大家都够淋嘅情况呢，瘦嗰个呢个肉味会重啲，口感就冇咁油腻啦。但我自己鍾意食后面呢，就係嗰啲松软啲，有啲筋。 我都鍾意食后面啊，你唔好同我争啊。 你鍾意食后面？你鍾意食乜嘢嘅后面啊？点解你啲文字答嗰啲嘢咁奇怪？ 呢位朋友，而家我哋系 嗰个原体， 系啦，原体嘅后面噶嘛？ 原体嘅后面，你讲埋， 系 端端讲嘢， 系后面嗰个原体。 嗯、okay, 好， 好来吧。 咁啊，原体嗱，我哋净系买一只大约一 kg 到啦，即系斤零啦，咁啊够一家人开饭食啦，咁六个人到啦。咁就 六個人添啊！呢 係啊，六個人到嘅。 你哋如果計馬小強咧，唔得嘅， 係嘛？ 唔夠嘅。 其實我就 一個人有三四個人嘅份量嘅啫。 我買一個人食三四隻嘅啫啦。咁啊，我哋先洗淨咗先，跟住咧，我哋浸落去個清水度，浸三十分鐘，等佢裏邊啲血水出嚟。 普通水温得噶啦。 係啦，普通水就 OK 噶啦。跟住咧，我哋燒熱水，加入啲姜片啦，姜片四片，葱咧就兩段啦，兩段就切。一段段嘅，即系两棵一段段。咁我哋大火先滚起五分钟，转中火，再滚多十分钟。咁咧拉尾咧，我哋滚咗十分钟之后捞起，但系嗰个姜葱水咧就唔好倒，我哋要留翻嘅。咁点解我哋要霎一霎佢咧？就系因为我哋原蹄佢皮咧系好实嘅，有时你见人哋整烂到佢插插插插插插咁样嘅。其实我哋霎呢个时间咧，就系除咗攞个姜葱。 去咗啲味，但主要就係令到個皮咧鬆化到、我哋跟住就攞啲叉吉佢咧嘅好處咧就係容易入味。 即係呢個步驟就係先煲十分鐘，然後揾個叉吉佢啊。 係啦，插佢嘅皮， 痛唔痛㗎？ 插。应该俾唔到反应你嘅， 咦？乜同马小军平时做节目一样喎，俾唔到反应你嘅。 我想系咪另一个作用就系将啲油射出嚟啊？ 系，咁啊，插佢咧入味，同埋咧佢多余嘅皮下嗰个油系啦，切翻出嚟嘅。 OK， 咁啊，令到炆嘅时候就好容易处理啲啦。咁咧，其實咧，我哋就準備另一 part 就準備呢個原蹄嘅醃料啦。咁啊，生抽三湯匙。料酒啦，即系可能绍酒，咁就或者嗰、那个 米酒，双 蒸系啦，米酒。咁我建议绍酒 OK 啦，唔需要去到米酒嘅。咁就两汤匙啦，老抽就一汤匙攞嚟上色用嘅。咁蚝油一汤匙，盐咧就一茶匙。咁咧呢个咧就我哋系咪烚完嘅？烚完攞出嚟吉完嘅，吉完之后咧将呢啲嘢捞匀咗，跟住就茶落 啲料， 系啦，茶落个猪手嗰度啦。咁啊。抌落去个碟度啦，捞两捞。咁 呢个唔使斩㗎嘛。 其实唔使原隻 嚿 原隻 嘅。好啊。 咁呢其实因为我哋呢过往就要炸佢嘅。咁所以我屋企唔好搞啲咁麻烦啦。就係将我啱啱个腌料插咗嘅猪手去捞匀捞晒。全部都係。跟住呢就预备个煎 pan, 烧热佢。跟住加少少油啦。跟住就煎个原蹄。咁咧，你煎佢嘅時候咧，佢會開始變色嘅，因為我哋又上咗老抽啊嘛，佢容易比較變色，同埋煎到咧金黃咁樣。咁呢個作用咧，就係煎翻啱啱你講插皮多餘嘅油分啦，呢、這個先就係啦，先係射出嚟噶啦。咁同埋煎完咧，令到佢個皮咧收緊咗，咁到時炆嘅時候就冇咁容易變形。跟住咧，呈到亮紅色，咁就係、是、就 OK 啦。跟住咧，我哋就要轉啦。转咗嗰个原蹄拎走，跟住原个煎 pan 咧加60g 嘅冰糖。 冰糖 系啦，咁正常人哋炆嘢都会话落啲冰糖噶嘛，点解腌料冇咧？咁呢个冰糖咧，我就系喺个煎 pan 度转小火炒一个叫糖色嘅嘢。 糖色 系啦，糖色咧就系炒到个冰糖咧融化之后有少少金黄啊，即系开始变焦糖嗰只色， 类似啲汁咁嘅状态。 系啦。咁咧呢個時候咧，因為點解咧？我哋炒咗糖色炆嘢咧，佢出嚟嗰只色靚好多，同埋咧係融和好多嘅個味口。 但會唔會甜㗎？會唔會影響個味道㗎？ 唔怕嘅呢、這個，因為咧甜唔甜咧就係、是、視乎我哋落幾多水去炆，同埋我哋本身個鹹味嘅調味料夠唔夠。咁、如果咧60g 咧就跟翻我嗰個生醃料咧就冇問題㗎啦。 OK， 係啦，咁啊炒到焦糖色之後咧，加入原蹄嘅啱啱嗰啲姜葱水。煮滚就是我哋啱啱烚猪手嗰啲水啦。咁煮滚咗之后咧，就好啦。我哋要放一个深啲嘅煲啦。咁嗰个煲就放咗原蹄，就跟住就系我哋啱啱炒完糖色，连埋嗰个姜葱水。咁咧系啦。咁我哋腌料嘅时候咧，个碟应该仲有少少啲蚝油啊、老抽黐住嘅。 再倒埋落 去。系啦。咁啊，淋一淋个碟，倒晒落去。咁呢个时候咧，就加三片嘅香叶。桂皮就一小片，八角咧就两小粒，咁、花椒粒大约2-3 g 之后，可能三只手指钳少少咁样啦。呢个就系啦，啲哆嘅啫。咁呢个咧就有个小技巧可以分享一下，可以加入一汤匙嘅黑醋或者半汤匙嘅黑醋。咁呢个咧可以让即系等个原蹄咧更加软糯啊，嫌肥腻，因为佢有啲酸性嘅嘢嘛，但系唔好多，多就会变味啦。咁我哋又好啦，倒晒啲嘢，连埋啲药材之后咧，大火煮，咁咧就转细火炆1.5至2个钟。咁炆嘅时候咧，我就建议可能2个字或者3个字就轻轻 反， 因为如果佢就唔会黐底。咁有啲人话：哇，如果我唔记得咁点算啊？其实我哋可以有啲贴片啊，或者有啲底搭咧，即系竹嗰啲可以隔一隔都可以。 底咩话？ 底搭，我哋就叫底搭。 如果我铺几片菜咧？呢個啲類似一啲藤竹咁樣， 係啦，竹啦，跟住整到一個網咁樣嘅， 好，我煎幾片菜得唔得？ 菜唔得嘅都係唔得嘅，因為佢都係辣到個底噶嘛，一樣會 影響個味嘅喎。 係啊，會辣到個底啦。 好， 大火煮啦，跟住細火炆啦，跟住久唔久2-3 g 反一反。 咁呢個小技巧咧，就係一至兩個鐘嘅時候咧，其實我點知為之得咧？咁可能 一至兩個鐘啊，要煮。 係啊，要㗎，要㗎，炆個原題你要炆到佢夠腍。 你會唔會瞓著啊，馬小強？ 我肯定。 你呢個人咁懶惰。 唔係啊，我直情 一至兩個鐘啊，一路企喺度 鬧啊， 一路咁樣。其實咧，我哋到佢收咗水之後咧。其實我哋教翻細火慢慢焗都可以嘅，係、 嗯、 啦，慢慢焗。 但你要篤隻筷子入去睇佢淋唔淋啊？ 你唔使成日篤係嘛？ 唔使，即係我話去到其實正常情況個半鐘係得㗎啦。咁、嗯、有啲人如果中意食爽啲咧，可能一個鐘頭三個字就起啦、嗯。但係嗰啲肉質咧就未去到炆到好，係啦，味道好淋，嗰啲汁咧未必入到去，就爭啲啦。我覺得。咁但係我哋手攞個筷子一篤落去嘅時候咧，直接穿過。 咁就即係得 啦。係啦，炆出嚟嘅時候，佢冇賴住一種好重力咧、嗯，基本上就 O K 嘅啦。咁啊，應該都唔會話有人真係食到淋到化嗰啲，好比較少啲。 嗯。 咁呢個時候咧，其實我哋 O K 咗咧，就可以撈只原體上嚟啦。跟住咧，就開大翻少少鍋收濃嗰個汁。 嗯。 咁咧期間咧，其實我都會繼續淋嗰只原體嘅。 嗯。 咁啊，因為我哋收濃咗之後，佢會有種起膠嘅感覺，淋落去咧，佢會黐到。 係。 黐到就會比較靚身啲。咁如果咧收好晒個汁之後咧，其實可能我哋烚個菜啊，跟住擺底啊，擺個原題淋個汁。 係咩菜會配啲啊？ 通常都唐生菜。 係啊，通常都唐生菜。 或者嗰啲小唐菜咁啊，因為小唐菜顏色幾靚，同埋一樖樖仔。 小唐菜就冇咁融和啦，因為你問我小唐菜，佢都始終一樖樖，佢又未必染到啲汁食，就 mix 埋唔好一齊咯。 嗯， 都係喎，可以呢個啦。小唐菜真係樖樖喎，但係唐生菜就可以一飯一飯。 係啦，係啦， 係啊，呢個過年都幾好喎，嚇。 不過咧，頭先阿昌哥講嗰啲材料咧，有啲其中有一啲咧，我好怕嘅，即 係 我覺得好難食嘅，啲味好憎就係花椒八角。 嗯，我都好憎。佢煮個滷水汁就好，你話見到一粒嘢咧，我都覺得 唔淨止佢個樣子，而佢味啊， 係啊，好似我唔識形容， 唔識形容， 其實係好香噶。你問我就我自己就會覺得好香，尤其是我之前分享過一個炆腩仔咧， 嗯，佢又好耐咯， 好鬼正噶。咁、哦、當然啦，如果你話，我真係唔係好中意食呢隻味，咁、如果真係要揀咧，其實我建議可能 即係可以掹走佢啊， 落少少八角啦。咁其實花椒咧就係去嗰個腥味噶，花椒可以去走，咁桂皮都可以去走，咁香叶同八角我就建议保留。 嗯 ，OK， 始终系翻嗰个香味喺度。 系啦， 哇！呢个餸我觉得我可以食到十碗 啊，唔系噶，你得嘅吓。咁啊，呢样嘢对细路仔啱唔啱食咧吓？其实佢同埋佢出嚟嘅味咧 好多汁啊。 我见头先又有蚝油啊，又有冰糖啊咁， 蚝油味啦。你當佢有蠔油味，收濃咗嘅蠔油味，咁所以點解話要有啲藥材啦？即係可能八角香醃咧，就係提翻嗰個香味，令到成件事唔同咗，食落去會比我哋平時嘅蠔油汁咧會唔同。咁當然啦，好似你啱啱講話，喂，有啲細路仔其實啱啱食類似相關藥材，咁我哋其實純粹直接炆個蠔油。咁都 OK 嘅， 明白。 其實細路仔咧，對於豬手啊、原體呢啲嘢，唔知中唔中意食嘅。我就見到啲細路仔咧， 我估中意啊，因為嗰塊皮好食啊。 係啦，就係食嗰塊皮， 淨 係 食皮啫嘛，啲肉留俾你咯。 而家好搞笑㗎，我媽咧，直情咧，佢有時買雞買豬手咧，叫我唔好食皮。我咁你做咩買啊？ 佢食， 因為有啲人覺得比較 唔健康 啊，哦，係咪啊？ 唔係，其實唔健康係我覺得係個處理個毛燒得唔乾淨啫。我唯一會覺得，因為其實你話好似豬油啊，豬油其實仲健康過我哋用緊嘅油嘅。 嗯， 所以其實我係咪唔健康？我又即係始終唔好食咁多啦，所有嘢都唔好食。 即 係 咧，以前咧，我細個阿媽成日煲湯咧，落嗰啲肥豬肉啊，即係好大嚿嗰啲白色嗰啲肥豬肉。又係啦，即係我諗翻啊，而家好多人都話唔好食喎嗰啲，但係唔會唔食噶嘛，西洋菜煲豬， 食係咪 嗰 嚿？你知 白色嗰嚿好肥嗰嚿咧， 係。 好滑噶嘛？ 咪有時如果我豬手煲湯，我超簡單嘅，我都係落緊番茄薯仔揼只豬手落去煲。 啊，番茄薯仔豬手湯， yeah, 豬手啊， 係試下。 要煲幾耐啊？ 其實一樣，當平時咁煲湯嘅啫，我都係煲九個字至一個鐘度。但係咧，我媽好簡化，上次我見煲嚇親我，佢就係揼落去烚，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大約半個鐘度，個豬皮仲係爽嘅，哇！阿媽咁犀利，爽個豬皮，喂，係咁噶啦，呢啲煲一煲啲豬味嘅啫，唔緊要噶咁樣，但係又。各有千秋啦，我啊中意食腍，但我媽嗰只咧攞啲豬手去煲湯咧，食爽爽爽地。 佢豬手如果爽咧，另外仲有一隻茶樓成日有得食嘅叫白雲豬手， 白色嘅。 喂，嗰只又幾 OK 嘅， 脆口 白色嗰只咧，真係。 阿昌哥想請教你咧，豬手咧冰鮮嗰啲好定係街市嗰啲新鮮好咧？有咩分別咧？ 其實咧，如果我哋係食濃味嘅嘢咧，完全用冰鮮係冇問題嘅、 哦。 冰鮮同急凍， 即係譬如今日呢個原體係可以用冰鮮。 可以可以，冇影響嘅。因為點解咧？我哋係要煲腍煲濃。即係嗰啲咩味都會入曬落去噶嘛，而新鮮咧，我哋標榜就係食嗰個肉質啦，同埋嗰個肉味啦，即係個鮮甜味啦。但係呢個就係貨，我哋整啲新鮮嘢，但係唔需要去到話炆燉扣嘅嘢。 好，另外想請教你咧，你呢個原體咧，我覺得係有啲過年 feel 啊。如果我加啲發菜蠔豉、江瑤柱又得唔得咧？襯唔襯咧？ 可以啊，話呢個諗法非常之好啊。 係啊，即係我自己嗰啲有錢人生活咧，我成日都係咁樣。 梗係知啦，仲有啲鮑魚咧未講喎。 你真系唔好介意啊！ 其实 都衬咗， 系啦，可以嘅。但系个如果你去到话金蚝嗰啲咧，个味就会变晒噶啦。 佢咁、哦、用咩蚝啊？ 佢就会有啲蚝嘅 抢咗啲味， 系、哦、啦，抢咗啲味。 咁应该用咩咧？ 咁其实我就建议系北菇啊、发菜就 OK 啦。 哦， 食翻佢嗰个原蹄嘅味道。 鲍鱼咧、 啊、都得嘅。 两粒。 阿马大爷，你屋企咁有钱，抌啲美金来煲咯，抌啲港纸啊、美金啊， 嗰啲嘢烧 股票啊咁啦，抌几个系咪先？ 你做咩啫？喺度使脾气，你喺度使脾气冇意思、啊。 呢个问题，食得开心啦， 小气啊！ 再一次多谢昌哥，我哋苏志强，再见， 多谢，拜拜， 拜拜。 试过雪峰的我，太过固执的你，总挑剔对或错，染了抱拥的我，爱上敏感的你，分开更合衬摩，然后令这伤你我再跌落，流泪是否必经的结果？离别后想找哪个？兜兜转转总拍拖，离开先真正令到拥有是福气。 当得知道你有下个他，再次感激，无非恋爱。 如吸口气，只等缺氧先，想去怀念细味。离开先知道爱是大众缺陷的美。 香港儿童风湿病学会委员会成员，

星期日至到年初一的朝早寒冷，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64点，跌625点，总成交金额721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5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1点，跌2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8.4，跌15.2；阿里巴巴109.3，跌7.6；盈富基金23.82，跌5.8；美团206.8，跌18.2。恒生中国企业83.74，跌2.2；药明生物74.5，跌5.65；友邦保险83.6，跌2.2；京东集团271元，跌13.6；招商银行66.7，跌8毫；小米集团16.46，跌9.8。京东集团系271.2，跌13.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日元114.64，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1，人民幣6.351，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23，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662。日經平均指數報26209點，跌802點。港金報16870元，跌2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5.81美元，賣出1816.3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想答错了起码4题。 我明白你现在有些失落，但一时失手不代表什么的。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们去打你最喜欢的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吧。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好，嚟到我哋星期四嘅呢一个宠物时间，我哋有 Doctor Eric。 喂，早晨，早晨， 你好 ，Eric。 嗯，好啦， 新年啦， 系、哎、啊，过年啦， 冇错。忙唔忙啊？而家会唔会特别忙噶？关唔关事噶？ 都忙噶，假期前后系特别忙嘅，做我呢行。 点解嘅？ 你人开始得闲啊嘛，你知啦。你而家你翻工都冇咩车啦。 你又唔系宠物美容， 系啊， 宠物美容就话可以带佢。 因为去得兽医度系因为有大家利是唔舒服噶嘛。 顺便去完美容就去打针，同埋咧好多事你唔好忘记，年年啲人即系。不應該咁做啦，不過好多時咧，依、這個季節咧就啲人送動物啊，成咧，所以年年打針成都會喺個季節撞到。 哦，即係揀自己得閒，揀自己得閒嘅時候 ，OK。係 啦，係啦。 好，多謝 Eric。今個禮拜我哋講咩嘅品種嘅狗仔啊？ 今日咧，我哋就講幣高，幣高，即係嗰啲咧 係 啦，係。 咩高啊？咩高啊？ 幣高啊！ 冇聽過，蘿蔔糕我聽過。 係香港人最有可能接觸過就係機場好多時攞嚟做文毒品啊嗰啲狗嘅，細細只耳仔長長地咁樣嘅， 細細只嘅。 系啦，细细只嘅。 只不过脑里边嗰图画唔系，嗰啲 高大 机场嗰啲拖嗰啲系大狗嚟噶。 头先咧，我同阿 Doctor Eric 大家喺度，即系可能对一对，佢话 Beagle 我冇听过咯 ，Beagle 我有食过，但系问题系你话 Beagle， 我仲以为系记唔记得嗰阵时候我哋细个有一只鞋咧，波比 长耳仔 系啦，长耳仔嘅，跟住佢话又话唔系嗰只， 唔系嗰只，唔系嗰只。唔係嗰只，嗰只叫英文叫 Basset Hound， 就就 Basset Hound 咧就係、是、都係同一個 group 入邊嘅，基本上我哋講緊 group 啦，咁、 啊、 就係所以一隻鼻高咧係好似只 Basset Hound 咁 ，Basset Hound 係好似好長耳仔啦， 係啊，自己踩到嘅會， 係啦、啊，啡色白色條尾好似個天線咁樣動起咁樣啦， 蠢蠢地 嗰只長耳狗咧幾得意，不過成日嫌佢即有啲論盡咯嗬， 嗯， 係啦，嗰啲論盡多啲問題添。Beagle 咧就短身少少，運動型啲嘅，咁、樣就不過啲顏色類似，好多時身係黑色，又達楞少少啡色，不過咧、都係白色腳咁樣， 係咪好細只噶？其實係 係啦，大約嘅40cm 左右啦。 嗯， 嗰啲好得意噶， 係咩？ 係啊，佢係無端端全隻白色。 Beagle，Beagle 呢只咩 ？Beagle 啊？ 哦， 比高啊， 比高系啦， 史宾格系咪同佢一样嘅？ 曾经香港系几流行噶？ 哦，系流行噶， 系咪啊？曾经喺香港系好流行噶， 系啊， 好多人都养噶， 系啊， 好得意啊，都 系啊，佢哋好得意嘅。咁佢哋就一个好 gentle 嘅狗嚟嘅，好 sweet， 好 笑嘅。Eric 啊，我睇嗰啲图片咧，全部都系黑黄嘅，系咪啊？ 系啦，黑黄有啲白色深厚咁样咯， 系咯，黑黄 同埋条尾咧，好似天线咁样嘅， 好得意啊呢只， 佢好短啫喎条尾， 唔系你呢个啊， 系啊， 唔系你嗰个， 系啊，唔系嗰只啊，系呢只啊 ，Beagle 啊 ，OK， 我都怀疑你应该系会 呢个咯，嗯， 系啊，不过就好曳嘅呢啲狗，不过其实佢哋第一样嘢最出名咧，就系我哋叫呢个品种咧，系叫 Saint Hound，Saint Hound 其实呢个猎犬组咧，就系好多狗都系 Saint Hound，Saint Hound 即系用。鼻哥聞嘢，主要嘅香，即係有啲係叫 sight香，即係用打獵咧，係用視覺啦。呢種咧係用嗅覺嘅，所以咧佢哋個臭鼻哥入邊嗰啲 sensor 咧，人咧就有500万個呢啲咁嘅 sensor 啦，佢哋有2亿個嘅。 哇， 好辛苦咯，會唔會啊？ 係誒，佢哋我咁啊，即係佢就係咩係臭或者香就冇人知啦嚇，對佢。不過咧就佢有啲人俗稱佢係呢種狗種品種咧，就係nose with feet， 即係有鼻哥嘅腳嚟嘅，佢基本上佢係成隻狗都係個大鼻哥，所以佢好中意喺地下聞嘢啊，所以點解喺機場啊，特別譬如你去美國嗰啲機場咧，係佢哋用呢啲鼻哥去運毒品啊，成嘅香港都係嘅，其實 唔係運毒品，係 check 毒品 ，check 毒品係 啦， 聞毒品啊， 係啦， 佢話係 我聞 啊， 我都係聞喎， 係 啊， 嗯， 係 啊，咁你估唔到呢啲咁嘅品種咧，就喺。即係歷史悠久嘅，又係希臘方圓400年啊，係喺希臘有存在啦，羅馬、你記唔記得1066威廉去侵入英國咧個法國個 conqueror， 佢都係都呢啲品種都係存在嘅啦，所以咧就係一個歷史悠久。嗰陣時咧係攞嚟打獵嘅，咁我頭先講話都係獵一種獵犬啦，係嗅覺獵犬嚟嘅。 嗯，其實咧都因為你帶出呢個題目咧，就係話好多狗咧歷史悠久啦，其實有冇啲近代？先至興起 嘅， 即係我順便問啦， 係 啊，溝出嚟，即係近呢幾十年咧，先開始有人開始養嘅，有冇呢啲㗎？ 哇！呢、這個 good question 喎，你真係 因為你其實我 下一集， 我係諗緊係咪每一種而家養緊嘅狗，其實都我諗翻轉頭都幾耐歷史㗎啦，好多我哋而家認知中嘅狗仔係咪？ 唔係，好似話你如果唔係種種都咁長歷史嘅，譬如我而家講到呢個就嗱呢、這個我講希臘。個或者1066啦，成1000年前啦嚇，嗰陣時呢個品種其實都唔係100%呢個品種嘅，呢品種個 categorization 咧係幾百年嘅啦，幾百年前咧先至有dog show 呢樣嘢，即係英女王嗰啲時代啦，咁就變咗咧，其實全部我哋世界我哋話名稱一個品種咧，其實係依一段時代去製造出嚟嘅，係、人 categorize 佢嘅啫，所以咧，譬如我話希臘方年400年係我。你見到啲相，呢只狗好似 不過咧就唔嗰陣時冇鼻膏依樣嘢嘅，係啦，所以咧就好多品種咁有啲係舊啲嘅，真係我上次講話最舊係好似上次嗰啲阿拉斯加或者哈士奇咁樣啦。咁新啲嘅，譬如我哋之前有講嘅約瑟車利啦，記唔記得啊？ 記得。 嗰啲就1898年左右咯。咁可能你即係加減100年咁樣啦，所以就變咗咧，就其實個分別都幾大下嘅。 OK， 好，咁啊講呢種狗啦，有啲咩我哋要注意咧？ OK 啦，呢種狗咧就呢啲狗全部獵犬狗都要好多 exercise 啦，每日要起碼一個鐘頭，所以咧冇時間養咧就唔好養啦呢啲。不過係啱 apartment 嘅，所以咪香港行過嘅。 但係你呢個説話係咪啲矛盾咧？又要每日同佢行一個鐘，但係又啱 apartment 好細嘅，仲冇得行，一定要出街喎，即係話。 係啊，一定要帶出街啦。個主人要有時間去擺喺只狗身上啦。如果你又係嗰句啦，如果佢喺屋企你佢悶咧，就可以 搞 破壞㗎啦。佢會掘窿啊，想逃走咁樣㗎啦。 逃走 窿啊！呢度 係個 好多時咧掘窿逃走樣係。掘窿逃走一樣嘢係外國咧，因為好多人都有個 garden fence 咧，佢真係會掘個窿喺個 fence 下邊逃走嘅。 係啊，好聰明㗎。係啊，我就試過有個朋友嘅就係佢養一啲係呢啲咪獵犬啦，但細細只嘅，佢咧就會掘到成個sofa 咯。是啊， 即系掘烂个梳化。 你表面睇冇事噶，完全冇伤痕噶。点不知你一坐落去就哇， 咁犀利！ 其实系佢掘嘅，因为冇办法，佢冇嘢做啊， 冇嘢做，排解唔到啊。 喺嗰度系啊，就去拍。我想问一样嘢，因为我有朋友即刻咧就问我就话，可唔可以问下 Dr. Eric 咧？我哋睇嘅嗰个漫画咧，花生漫画 Snoopy 系咪就系Beagle 啊？ 系啊系啊 ，Snoopy 啊， 系啊， 史诺比系啦，系啦， 史诺比就系 Beagle 啦。 哦，我而家先知咋， 我完全唔知啊。 系啊， 好多人好多品种都有少少似史诺比嘅，就唔似 Beagle 嘅。所以我好大个先至发现咗同一样嘢，因为史诺比系白色噶嘛 ，Beagle 就一般嚟讲有啲啡。 我成日以为佢 Poodle 啫，我以为史诺比系。 系啊系啊，白色 Poodle 好似史诺比嘅， 好似噶，系啊，都好似噶，系啊。我成日见到我哋狗瞓喺度又好似 Snoopy 嘅。 咁可以叫做 Snoopy 啦。 繼續 好，咁我哋就話你話好適合咧，就係屋企用 apartment 都可以養到啦，係咪？ 咁就佢哋依種品種咧，就比較多，即係多問題啦。依個品種，不過佢有好多問題啦，即係好即係唔詳細 list 曬全部啦，又青光眼，又髋關節有問題，可以椎間盤癱。佢有兩個問題，我認為甲狀腺分泌過低，菠蘿蓋有問題，可以抽筋。不過咧有兩個問題比較得意啦。佢有一種有佢依個品種咧，有個情況係叫。dwarfism 即係會變矮人種，係啦係啦，同埋咧有一個特別嘅 version 呢樣嘢咧叫 Chinese Beagle Syndrome。咁有少少歧視嘅名嚟嘅，其實我認為呢個病名要改啦。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呢一類型遺傳嘅病嚟嘅。咁呢種 Beagle 咧就會個頭闊闊地啦，最緊要咧係有鳳眼嘅，所以個名字就變咗叫 Chinese Beagle。 即 係 外國傳嘅，我哋梗係唔中意呢啲咁嘅名啦，係咪先？ 係啦，咁樣就就依啲狗就個樣貌冇問題啦，不過就佢主要就有呢個樣貌嘅狗就多啲心臟病嘅。 知道知道。 咁佢有多個問題咧，就係、是、有啲狗咧係有兩行嘅多咗嘅眼眉毛，所以有一行咧，其实就好多时候会吉住只眼睛，佢唔舒服啦，就变咗只眼好多。 咁可以点啊？ 我哋会用个消窗要麻醉做嘅，因为好明显只眼附近佢唔会停止喐啦。咁我哋麻醉咗之后，就用个消窗可以同你消走晒咁多条毛仔咯。 哦， 好似全有啲人 消咗 咁样 ，OK 嘅，即系唔会影响佢嘅生活嘅。 唔会再生噶啦， 做完就唔会再你希望佢唔会再生噶啦，系啦、 啊，知道， 即系永久脱毛， 永久脱毛。 但系而家系咪唔系太 popular 嘅啫？呢只品种嘅狗， 系啊，其实呢种品种咧，甩毛多嘅，同埋个运动量大啦，同埋佢，我头先讲话唔系大狗，不过佢唔系话好细只，都有15至20公斤咁样噶。所以有中型狗啦，大可能话重过十就再过一只斯纳沙，所以香港都呢啲大狗唔会流行好耐。 其实咧 ，Dr. Eric， 第时咧，我哋唔知道有冇即系呢一个、可能讨论下一个咁嘅话题咧。嗱，第一我哋系赞成领养嘅吓、就唔系话鼓励大家去买。不过我觉得而家咧，好似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嗰个感觉，好似啲狗嘅即系如果系宠物店嘅价钱咧，好似系冇一个。咩品种应该卖几多冇噶嗬，即系好似任佢开嘅系咪啊？ 冇系啊，其实我有问过一个宠物， 有冇啲 market price 呢一种品种嘅狗？ 大约 系大约 range 系几多？ 系啦， 因为你作为一个当消费者咁之上，你真系好想买嘅咁样，咁自由个人自由啦。 我有问过一个老板，佢就问佢：喂，你啲狗点样可以即系点样 点定价？ 点样定价咧？系啦， 咁啊，佢就咁样答我：冇狗冇价噶。 狗是真的海鮮，它望住你入嚟的樣子就去衡量個價錢嘅。所以好明顯隻狗有啲佢知道係佢唔係佢繁殖品種唔係 random 啦，佢梗係睇邊啲排咩流行性啦，依狗買得幾多咁樣啦。不過咧就佢好多時都睇下你一個人入嚟啦，可能隻狗係8000蚊，另外一個人嚟入嚟咧就30000蚊噶啦。 係 真係睇下你著咩衫啊， 同埋睇下你有幾中意嗰隻狗。有啲一見到心心眼，佢唔捨得走嘅。咁咯，不过呢个就真係第时有机会我哋再讨论好冇、 嗯、 时间差唔多，今日多谢晒多多律师。OK, 上面 再见，拜拜。 拜拜。 好啦，要交俾即安劇，听日星期五即见即升，记得马老师唱贺年歌。好、 啊，听日再见，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劇现在开始。 志芬哥，摸嚟啫，食唔食雪糕啊？ 食雪糕，我哋 lunch 都未食喎。 喂 ，Mason， 咩事咁开心啊？开心到要请食雪糕啊？ 听日就开始放长假啦，梗系开心啦。咪谂住轻松下，请大家食杯雪糕啦。有咩都留翻放完假翻嚟先做啦。 哇 ，Mason， 乜你咁谂嘢嘅？好唔啱喎。 啊，放假开心都唔啱啊？ 放假开心咪梗係可以啦，但係正正係因为你呢种轻视疏忽嘅心态呀，先至会有咁多意外喺假期前后发生呀，你知道嘛。所以呢种心态要改啦。 仲有啊 ,Mason, 其实啊喺假期前后往往呢就係、是、各行各业最忙碌嘅时间嚟嘅。而好多工友都为咗加快完成工作，特别容易掉以轻心㗎，忽略工作安全啊。 而在假期之后重返工作环境，工友未必能够即时投入状态，所以都会容易出意外，是不 是？是的。 咁即是可以话在假期前后的意外成因主要是人为因素， 即是都可以咁讲嘅。可能因为工友呢就受到嗰啲节日气氛影响啦，就好似你咁啊。嗱，安全警觉呢就因为过于轻松嘅心情而减低，导致施工嘅时候呢就容易因为人为嘅错误而导致意外啦。 又或者因为工友在放长假之前呢都会被雇主要求尽快完成余下的工作的，工友就会因为时间紧迫而不遵守安全守则，所以就会造成意外咯。 斯文哥，莫莉姐，咁今日放工之前我有啲乜嘢要做好为长假期做好准备的？ 放心，为长假期做好准备的责任呢就不止工友有份的，雇主都有责任，咁所以呢我哋会一起做好准备的。 哦， 嗱，假期前呢我哋就要確保所有工作岗位嘅机械設備、工具、物料、仪器等等要保持整理同埋保养妥当，例如用作气体焊接工作嘅所有气瓶，要将吹管及气体供应嘅阀门闩好，拆除啲怨气喉，然后妥善存放喺阴凉、通风良好、避免阳光直接照射以及远离任何热源的地方啊。 哦，明白。咁啲梯具、工作台系咪都要收好，放喺适当位置啊？ 梗系要啦。呢啲临时设置嘅构筑物啊，譬如棚架咁样啊，就要检查同埋确保结构咧系安全嘅，再将佢哋围封好，并张贴警告告示，禁止任何人接近临时构筑物嘅范围啊。 哦，好，一阵我会 check 清楚。 Mason， 你又知唔知啊？仲有一样嘢都应该贴警告告示嘅。 电力装置。 正确啦。从电箱掹走晒所有电器嘅插头之后咧，删晒所有嘅电源，再锁好个电箱，然之后张贴警告告示，切勿开启电源。 我知啊，除咗要将啲电箱锁好之外，储存化学品嘅储存柜系咪都要锁好啊？ 哇 ，Mason， 你又靓仔又叻仔喎！ 其实啊，我哋每日收工嘅时候都有将啲嘢收好㗎啦，锁好同埋储存好先走㗎。而家只係喺长假期前要更加加紧留意㗎啫，所以都唔难做到啊。 係唔难㗎，但係一时大意就会容易做漏嘢囉。 哦，咁係。有时长假期都可能放成7-8日㗎。咁喺假期期间有冇需要搵人返嚟地盤 check 下啲情况，確保一切正常啊？ 都会㗎。喺假期期间呢就进行安全检查，係可以减低发生特别事故嘅机会嘅。 万一有咩事呢，都可以喺事件未失控嘅时候尽快处理到嘛。 明白。其实放假前确保一切是收好锁好，咁系咪想放完假复工嘅时候可以尽快开到工呢？ 其实都是不想有任何意外发生啫。经过一个长假期，工地可能会出现变化，例如空气会因为缺乏流通而令空气质素变差，存放化学物品的地方又有机会有化学气体泄漏的。如果空气缺乏流通的话，聚集的气体还可以导致有火警或者爆炸发生的。 哇，乜有咁多潜在危险的咩？咁啲工又点开工啊？ 所以呢，开工前呢就应该对工作环境啊、设施啊同埋机械呢就进行较详细嘅检查嘅。比如啊嗰啲气体焊接工具啦，就要检查同埋确保嗰个设备呢係状态良好、安装妥当先至好用嚟开工啊。 而对于一啲临时设置嘅旧建筑物，要先检测佢哋嘅稳固性，确定安全稳阵先可以俾工友去做嘢啊。 啊，咁我知啦。要首先检查啲电力设备，同埋要将啲电器正確接驳电源，確定冇异常先至可以重开，啱唔啱啊？ 啱晒啦。而嗰啲化学品呢就要检查下有冇泄漏嘅情况，一切正常呢先至可以俾工友继续使用嘅。 明白晒，即係我都要有心理准备，放完假返嚟地盤呢係要将所有嘅工具、设施同埋机械首先检查清楚先至好再重新投入工作啦。 梗係要啦。好啦，你想一阵间可以准时收工展开你嘅长假期，咁就快手去執埋啲手尾啦。仲有啊，係咪食雪糕啊？你请喎。 梗係啦，知道。长假前后多留意工友安全至重要。我是 Manson 张俊桥。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天长